人工啊，是吧？材料啊，相对就会便宜一点哈。而且呢，这个这会儿可能活不是很多，给你干的也会比较想，也比较仔细。对，总之吧，您如果要装修，一定要提前一个月最少啊，因为我们这边人还是排队的朋友挺多的。老师呢也有限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指定了我们非常专业的宋军老师，所以呢，这个排的也比较的满哈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来进行报名。大家呢，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也是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，那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。 如夜间微凉，繁华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你曾设想这银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六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歌唱北京，爱北京，